继续走。 当知名作词人王雅君让王野听到亲爱的这首歌曲小样的时候，王野知道他等到了。在录音室关上灯，闪过了许多的画面。当他从心里唱出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的时候，制作人陈俊廷老师知道了一首好歌就这样诞生了。高记忆度的歌词，动听的旋律，再加上王野细腻的深情诠释，让这首亲爱的非常动人。上播两周得票599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91期内地榜第八名的歌曲《晴天工作室》，袁子飞《吉祥飞舞》跳空进榜第八名。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呢，歌手袁子飞带着自己的最新单曲《吉祥飞舞》开启了新一年的希望。新的歌曲承载了新的梦想，拂去岁月的旧尘，让欢笑和泪水、爱与哀伤在心中凝成一颗晶莹的琥珀，让朋友们随着《吉祥飞舞》那轻松的节奏和旋律点燃希望，放飞梦想。这是来自袁子飞的《吉祥飞舞》，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45票。第七名，华纳音乐，关喆，《无畏》。 Lisa 对于人们提出的出道十年参赛六次的蹭热度质疑，关喆显得有些无奈。他说，从弹钢琴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站在舞台中央唱我自己的音乐，让歌迷跟我一起合唱我的歌，这就是我最初的梦想。虽然尽力做出解释，但是关喆也承认，这些质疑的声音对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被激励出斗志的他坦言说，这下一定要争一口气，想告诉大家，关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有音乐梦想，他可以做得更好。关喆无畏上榜三周的票72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索尼音乐严艺丹8。这是严艺丹为《飞刀又见飞刀》这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歌。在了解了这部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的剧情之后呢，严艺丹便在脑海当中基本勾画出了《八》这首歌曲的旋律。与之而来的就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词方面要更符合剧情，让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随时能够感觉到剧中主角们的情绪。严艺丹演唱的《八》上榜四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宜苗文化王子强如何再见。 谁又像我一样在你的身旁，怀恋着曾经沿途的风光，在回不去的地方，心里还住着远方，所以每次离港都不算流浪，哪怕前方是悬崖或山岗，埋头飞驰向往。 九零后小鲜肉王子强，他的这首新歌《如何再见》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音乐人钱雷来担任制作人，并且亲自编曲。内地新锐词人周杰颖做的词，用如诗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唱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音乐响起的时候，心底的那些无可奈何，亦或者是依依不舍，也被重新的翻起。起初呢，只不过是舒缓的娓娓道来，随后心事开始翻江倒海，越来越难以分清你所聆听的到底是一首歌呢，还是一段有关自己的回忆。王子强《如何再见》上榜六周，得票81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爱一万次够不够》。 下同意你回首分手，爱一万次够不够，心一个爱字在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救？爱一万次够不够，心一个痛字在右手，半生满载感染眼泪流，回忆里全是昨日温柔。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知？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空字在右手，关上门才敢让眼泪流，回忆里全是昨日温柔。 爱一万次够不够啊，这是谢有才的演唱，以脱俗的风格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上榜七周，得票86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泰和音乐吴亦凡July。 Signs,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body's more, i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all and work, girl. I'm forced to let it work, girl. Wish you was a good function. I'm not jok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didn't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a get it by the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feels right. Baby, baby. July 是吴亦凡表达他音乐态度的序章，在制作的层面追求到了极致，向全世界响亮地宣告他的声音和态度，而这也是开始了。在July的回响和余温当中，会让你更加期待那个全球化的前沿歌手吴亦凡。上榜七周，得票9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合颂春天张杰，给你我的全世界。 When the hour is at hand and I must say goodbye, I would let it mean my end, knowing well that I found in you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all my life. And if I had my way, time would stop tomorrow, forever and a day. There's not enough to share with you.I'll give you my world.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电影《间谍同盟》全球唯一推广曲《Give You My World》，我是张杰。 这是来自张杰《给你我的全世界》，上榜六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风华秋实鹿晗某时某刻夺得第91期内地榜冠军。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You can only wish yourself, we'll be drunk, we'll be on the大家好，我是鹿晗，我的最新单曲《某时某刻》已经上线了。这首歌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的曲风，不知道这次成不成功，但是这次也是很开心能够和老朋友三条一起合作完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鹿晗说，唱这首《某时某刻》也唱出了自己当下的状态与心声，细腻自然的代入感，立体真诚的表达，不仅是鹿晗的经历及心情，更是鹿晗的坦诚自白。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鹿晗他打造的另类的 R&B 旋律，不仅保持了性感的旋律线条，更是凸显出了鹿晗的嗓音特质。他通过这支单曲向着自己音乐的梦想又进了一大步。鹿晗《某时某刻》上榜11周，得票1028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欢迎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世界请等一等，不想回家的人，等他听完这首歌才回到他安生的那扇门。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当我眼卷天空像坠入海中，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 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北京金曲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一开始要告诉您，我们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呢是华纳音乐，蔡依林 Alisa Play 我陪婚姻版。 问起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飞将陶醉。星期五24小时星期一点多还明媚，网络上50个分身念念一点都不累。 婚姻场面大型沙龙派对，女生跑快点跳到阳台，男生抬头就得撩开被单，女生动作两个双方分享。 在和艾丽索合作的过程当中，蔡依林也是将所擅长的肢体语言发挥到淋漓尽致，搭配整首歌曲的律动，与艾丽索呼应出了别样的火花。 Play 我呸婚姻版上榜13周的票812票，下降一位来到第十名。第九名亚视音乐杨乃文离心力。 歌第一反应就是中了杨乃文的毒。杨乃文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不是说他的风格驾驭性有多强，而是在于他的演唱太有个性，太有辨识度了，总是能够轻易的将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所以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说，喜欢杨乃文的音乐就是喜欢他的声音，他的诠释。这是来自杨乃文的离心力，上榜5周得票865票，下降4位来到第9名。第8名索宁乐阿令随心所欲。 让你们靠近我，随心所欲，错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当如果有好的结果，随心所欲，随心的我，不可以才是快乐。 昨天的自己冒险。 阿令这首歌叫《随心所欲》，经历了700多个绕着地球穿梭不同于国度开唱的日子，终于来了从旅途当中的灵感，由他谱曲创作并且与知名的词人李卓雄合作的这首歌《随心所欲》，娓娓道来他在旅行当中的故事。上榜2周得票888票，上升2位，来到第8名。第7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是香港大师级的音乐创作人张嘉天老师为塔罗歌手郭嘉问打造的一支个人单曲。为了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呢，他不只为这首歌曲创作歌词，还首次担任编剧。这首歌是以清脆的吉他影子带出了单纯天真的女性对恋爱渴求的感情，配合真挚感人的笛声和弦乐，带出了一个少女由18岁到28岁的心路历程，也道出了每一个女性对于恋爱的稀奇、结婚的憧憬和患得患失的恋爱心情。郭嘉问卷土重来上榜5周得票90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7名。第6名，美梦成真，齐秦玻璃心。 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 说到玻璃心这首歌的歌名，就会想到齐秦他早年的作品，这次是旧曲新唱，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是邀请到了李寿全和史大为两位制作人联手来制作，请到了一个玩声乐团 VOX 来给他唱后面的阿卡贝拉伴奏。齐秦玻璃心上榜两周，得票931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印翻音乐 Double Double 动》，跳空进榜第五名。 的事打探背地里太多的事，到底谁坏了谁的好事 Look 我们根本不是 No No 眼高手低不同的内功，脸挂轻蔑不屑的笑容，演戏讨论游戏内容再说 Follow the monkey to make more money to catch the honey to do it OK yeah hold 不住了张狂，观众过来观赏绝对不会慌张 Yeah 别有奈能跌到游戏服的我， 嘻哈组合 Double Double 时隔半年带着他们的最新单曲《动》强势归来，拥有超高人气和实力的 Double Double 在经过一年多的转型期之后呢，已经成为了内地原创嘻哈音乐独领风骚的代表，他们的音乐风格更是得到了圈内外许多音乐人的极高认可。从早期的作品到现在的《动》单曲横空出世，更是奠定了他们在国内嘻哈音乐的造诣和成熟，是内地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实力嘻哈组合。而且这首《动》的音乐录影带特别邀请到了李灿森来一起演出，不管是 MV 的风格到画质，更是国际化的大制作，绝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嘻哈文化的真谛与正能量。跳空进榜第五名，得票999票。第四名，福茂唱片郭庆，该忘 的已经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明却也从没记得过， 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是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 郭靖的全新专辑《我们曾相爱》，这是一张来迟的专辑。《该忘的日子》这首歌依然是情歌的路线，歌曲的气质相较从前的确实是有些变化，变得更加成熟了。郭靖的演绎呢，也显得细腻真挚，只是大体上听来不会听得出这与从前的纯爱作品有什么大的区别。说句公道话，这不是郭靖没有成长，而是被纯爱给捆绑得太紧，导致没有办法动弹了。郭靖《该忘的日子》上榜四周，得票102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纳音乐吴克群《人生超幽默》。 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是选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存放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情绪都是情态不尽人意，不够努力 做到玩家，还是做个赢家，真心用作砝码，难以自拔，干脆我吗，全凭良心，我看的情绪都是情态不尽人意，宇宙美丽。 这是吴克群和莫安琪的合作，《人生超幽默》。吴克群首次尝试反讽的口吻，写下了这首《人生超幽默》，更是将人们细心营造的美好假象狠狠地给扒开，用黑色幽默来构筑他心中的现代浮世绘，用反讽的口吻唱出了现代人既荒谬又日常的现实。上榜三周得票11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李佳薇《野果》。这是陈辉宏他的创作《野果》，一改往日的路线，主打轻快悠扬的曲风节奏，再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历时多日反复修改制作，以寻找自我励志情感为基准，把一种积极向上传递正能量的内心和努力迸发青春无限可能的步伐在歌曲当中娓娓道来，这样融入深刻含义的曲调，再加上轻松愉快的歌词，令人难以忘记。 李佳薇的演唱《野果》上榜八周，得票118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台湾片儿音乐任成浩《爱生活爱老婆》得了第91期内地榜冠军。 那年那天第一次见你，我确定了你是我的唯一，爱上不只是你的美丽，还有你那乖乖的小脾气。今年今天我们多甜蜜，我们的爱彼此不怀疑，我要把你好好的珍惜，就算死也不把你放弃。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的生活，我不要总是犯错让我老婆难过。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的生活，我要好好的珍惜我老婆。别让她发火。 有很多女网友对男友都说啊，想让我嫁给你必须唱这首歌给我听，每天唱10遍。不过在婚姻当中，双方懂得体谅彼此，理解甚至是付出更多一些，少一点抱怨，就会少很多的争吵和不满了。这首歌就是一首温暖正能量的歌曲，任成浩送给大家，也是希望通过这首爱生活爱老婆能够唤起男人们对婚姻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任成浩爱生活爱老婆上榜十周，得票1218票，上升一位，得了第9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我们节目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 我爱我的生活，我不要总是犯错让我老婆难过。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的生活，我要好好的珍惜我老婆。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的生活，就算她有点啰嗦那是因为爱我。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的生活，美好的日子谁也不漂泊。 爱我的老婆，爱我的生活。 说也不念，今 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入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请看光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It'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indy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m gonna say to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I care, I do.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No summer's high, no warm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for birds to fly to song.Skies, no labor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what it is, though oh so new, to feel your heart I know three words could ever do.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do.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北京时间12点整。